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国务院扶贫办负责人介绍说，自1986年国家确定贫困县以来，今年将首次实现贫困县的总量减少。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、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透露，会适时地出台房地产长效机制，目前正按照因地制宜、因城施策的方针，加紧制定机制方案。民政部启用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，这个系统与低保系统和贫困户系统等共享数据，将精准关爱留守儿童。中宣部最高法银监会下发通知，今年的年底前将搭建完成失信被执行人省级曝光平台，未来平台也将会成为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重要抓手。十一黄金周期间，京沪高铁复兴号列车累计发送旅客达到7.76万人，上座率达到96.2%以上，而在一号和二号的上座率更是达到了100%。国家第八次北极科考顺利完成，这一次科考获取了各类信息的数据达到600多万条，创造了我国北极科考的多项历史记录。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发现了多颗冲脉星，实现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零突破。从10号到12号，较强的冷空气影响了我国中东部地区，局部的降温超过了10摄氏度。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北京延庆和门头沟等地也出现了降雪的天气。 Thank you.

深深地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，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。走不出的路口，一个人也瞬间淹没在人群中，寂寞的路口，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，在争吵的时候 会以为别人的生活总是比自己幸福，他们幻想着成为别人，又不想付出任何的代价。就像很多道理其实我们都懂，比如说要有上进心，要努力，讲话要有风趣等等，明明都知道，但很多人就是学不会，做不到，想要变得更好，但总是被一个懒字所打败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只有永不停息的磨练自己，才是把自己变得更好的唯一途径。 在。

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的主任谢斌教授表示，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在职人群存在着心理健康的问题。上海市卫生计生委也倡议各级各类的企事业单位要积极的作为，促进缓解工作压力。最近北京、广州、上海、成都、武汉等地的火车站已经开通了自助刷脸进站的通道，化妆戴美瞳同样也能识别出来。随着故宫端门售票处的停用，故宫博物馆呢也正式宣布实行了全网售票制，每天80000张的门票全部网上销售，现场售票窗口即日起将关闭。最近登录携程 APP 和携程的官网，发现携程机票预订的页面已经升级，多种的增值服务的产品已经取消默认，给予了消费者更加透明的机票价格和更顺畅的预订体验。再来关注国际方面，美国《世界日报》最近称，硅谷2017年失业率创下新低，分析称低失业率有可能是企业面临着劳工短缺的警讯。 同样影响这都市，但是换季可能靠第二人士。

如今生活节奏太快了，很多人都没有特意去下载老歌的习惯了。有的时候因为工作忙，会忙到很晚，只有在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呢，才能够打开手机听一听歌。那最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音乐榜单，榜单当中罗列了7080最爱听的歌，其中有一首歌的名字几乎每一个人都听过。那这首歌呢，就是在第二年的央视春晚上演唱并被熟知的歌曲，来自姜育恒《再回首》。歌曲里平平淡淡，从从容容才是真，也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生活真谛。 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，再回首，荆棘密布，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33岁，我除了听老妈的，还听经典969。 我今年65岁，我听老伴的，也听经典969。 任时光流逝，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。

真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明春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也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站在你左侧，只想跟着银河，难道就真的抱着一人一直到老了？你值得真正的快乐，你应该脱下你穿的保护色，为什么失去了还要被惩罚呢？就让悲伤全部结束在此刻，重新开始活着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经典99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正跟你分享经典好音乐。那继续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，来自李健的《日落之前》。李健曾经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歌手，他写过很多歌曲，也被很多人翻唱过，但是他自己一直呢都不太出名。真正出名的应该还是在《我是歌手》之后。那其实在我看来，他的很多歌曲都非常的有韵味，只不过风格呢比较恬静淡雅而已。而这首《日落之前》就是这样的一首歌。 以为早已过了青春年少，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。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，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，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。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，这一切还不算太迟。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，竟一如当初般感动，坚强的心依然柔软，还会为了爱泪流。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，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，是你让我敞开心怀，跟随真心走出来。自己经历了许多，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。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，在爱面前还是孩子。